给张作霖披红挂彩之后，车是照样往前走，有人就喊：“张爷，永别了，给我们唱一段吧！”张爷唱一段吧。张作霖有心唱吗？但是为了立棍，为显示自己是条汉子，张作霖笑着点点头：“好了，不过我少腔缺字，五音六律都不全，乡亲们包含着，我给大家唱一段京戏《坐寨盗马》。”张作霖本来是戏迷，这戏词儿他都会，也没有二胡伴奏，张作霖晃着脑袋还真就唱开了。唱完之后啊，四外掌声如雷，好，再来一段，不然的话不让过去。张作霖接着又唱了一段捉放许店捉凤巢，唱完这车才过去。哎呀，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呐。有人就说：“可惜了，这小伙子二十刚出头啊，长得还够个材料，要掉脑袋了，多可惜呀。”有的就说：“是条汉子，你看人家一点不在乎，最主要的，人家能为咱们新民府本地除害，摔死花花太岁王珂，这人是好样的，临死留念想。”也有人说：“他妈胡子土匪哪有好饼啊，今天呢这假号一会儿脑袋就搬家了，该自作自受。”老百姓可不说什么有什么。这会儿这牛车已经就出了西门了，晃晃荡荡赶奔孤女坟呐，六里路，时间不大到了。再看这法场占地能有五亩，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，早把法场给护严了。牛车进来之后，上来几个人把张作霖架下车去，一溜小跑赶奔法场正中的断头台。这土台能有三尺多高吧，把张作霖架到台上之后，台中心埋着颗桩子，是柳木的桩子，上了一回眼儿。这时候换人了，刽子手上来了，三个刽子手，一正俩副，这俩副的经过训练，专门干这活，手底下真干净，啪，把张作霖的辫子抓住，从那眼儿塞到后头，在后边把辫子拽住，往后一拽，哎，张作霖本来个不高，脚尖沾地，脚后跟就抬起来，脸往上一扬，把辫子给标上了，然后腰腿两道绳子紧紧蹬蹬绑在桩子上，这颗桩叫断魂桩。两个刽子手的副手往左右一闪，这抱刀的过来，露着肚皮，身穿大红，抱着明晃晃冷森森三尺半长的骨头刀。张爷，嘿嘿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是吃这碗饭的，上知下泰，迫不得已。论私咱可没愁，要求张爷到了阴曹地府那边那个世界，您可别恨我。这说的什么屁话，你就是个抱刀的刽子手，我跟你有什么过节？哎，对，您是明白人，不过张爷你放心，我们家祖孙三代吃这碗饭，不敢说手头干净，也可以说利索，指定不让您受罪，也就是了。朋友，那我就感谢的不得了了， 我说阴曹地府那边你有什么信儿带没有，我可以给你带去。没有。张爷您甭开玩笑了。正在这时，第一声追魂炮响了，惊天动地呀，让人这心呢都发颤了。张作霖的心就好像被谁掏了一把似的，他把脑袋一扑着，咬牙一闭眼。再看刑场上围观的老百姓，敲着脚的，伸着脖子的，眼睛都瞪得溜圆，大气儿都不敢出，全都盯在断头台上。头声炮响，监斩官入席，得有监斩啊。今天新民府知府曾运没来，有二府同知叫李子华代替他。这二府同知啊，就好像副知府，曾运的助手，五品官，顶戴花翎，身上披着大红的斗篷，下了马，升坐监斩台，卫队在左右保护着，看起来真吓人呐。15分钟之后，又响了第二声追魂炮，咚哒，监斩台上的三个刽子手，一正两副，正的抱刀，这俩副手是帮忙的，把张作霖的辫子从勾魂桩上解开，抄在一个人的手里头。等第三声炮响，一拽这辫子，把人脖子抻长，骨缝拉开，那边一刀把人头砍下。这死不死的还是小事儿，这吓人这边受不了，巨大的精神折磨和压力啊。二声炮响可以祭奠法场，这个犯人的三亲六故啊，直系亲属啊，还有什么遗言没有啊，哎，到这来祭奠祭奠，就给这个时间的。李子华吩咐一声，祭奠法场，有人冲四外高喊，听着，有没有祭奠法场的？有没有给罪犯敬酒的？有没有亲属？那么大的场地是鸦雀无声，没人给祭奠法场。张作霖睁开眼睛往四外看看，心里好一阵难过呀，罢了啊，一个亲人也没看着啊，也好，这样省得他们心里难过呀，我一人做事一人担，死了死了。真要是有那么回事，再过23年还是一条好汉。这阵张作霖就发了狠了，这喊话的人喊了几声无人答言，转身禀报二府通知，回大人无人祭奠法场，按规矩办事，扎别人不祭奠，官府啊还有点举动，一碗酒，一块半生不熟的肉，有人拿托盘托着上了断头台，夹这肉端这酒，对张作霖说，罪犯你早日升天啊，免除痛苦， 张嘴吧，我喂你。张作霖真不含糊，把大嘴一张，把这块肉吃了，是咸呢，是淡呢，什么滋味不知道。然后一扬脖子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把这碗酒喝，顺着腮帮子往下淌啊，脖领子里全是酒了。那人回身啪，把酒碗摔碎，下了断头台。现在三声炮一响，脑袋就得落地了。说到这，咱们先放下不提，翻回头起再说外边发生的事儿。在这个刑场的边上啊，有一座酒楼，挂着横匾叫玉壶春。就这个酒楼平时呢买卖挺萧条和冷落，吃饭的人呢不多，可有一样，每逢出大差砍人，这个饭馆是高朋满座呀。那位说一年能砍几个人呢？那他这饭馆也赔钱呢，您不必担心。要说砍人的事是经常出现，这刑场老不闲着，所以这个饭馆买卖相当好。就拿出红差的一天来说，高朋满座，酒也涨价，菜也涨价，开饭馆的就搂个勾满豪瓶。你看平时门厅冷落，可这一天呢，你想上这儿吃饭，你得排队，来晚了没座了。您很清楚，是为吃饭吗？不是，为占座看热闹。因为这座楼高，地势也好，在上的包张桌，或者有把椅子一坐，把窗户开开，往刑场上看，非常非常清楚。居高临下嘛，省得在底下乱挤，一旦出点什么事儿也不方便。因此今天玉壶春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，楼下楼上座无虚席。就在张作霖刚被押上断头台的时候，从东北的道上来了一伙人，能有几十号吧，有推车的，有担担的，鞠了锅了，卖蒜的，背钱达做小买卖的，这伙人都挤进玉壶春酒楼，有的留到楼下，有的上了楼了。上楼的二男二女，在后头还有七八个小伙子。到了楼上之后一看，高朋满座，他们把所有的窗户全都给占上了，一个窗户前边俩，而且呢有一个最好的桌，就是看情形的最得眼那么个地方。这二男二女奔这张桌来了，本来这包起来人都在这坐着呢，这四个人上这来拆队。乡亲们，我们晚到了一步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也想吃点饭，在这开开眼界，烦老几位能不能给让个地方。这几位一听，是什么，这还得让地方的。其中有个人是新民府稻香村的掌柜的，这人姓苏啊，叫苏的个子，有人给他送个绰号叫苏的白话。他把三角眼一翻，我们你是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说的什么话？这有让地方的吗？你没看热闹，我还没看热闹，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来的吗？ 昨天我就把你座位包下了，简直太荒唐了，去，别没话在这打个话。苏的白回去说话，那几个人也来了劲儿，可不是吗？这哪有的事儿？这走，没听说跟你让地方的，你们算干什么的？就见其中一条大汉，把嘴一咧，牙一呲，晃着大脑袋，笑了两声，嘿嘿，这一笑吓人呢！哎，你干嘛？你要咬人呢？你，我各位，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知道我谁吗？你谁怎么的？你还能咬人呢？大概你们有个耳闻，老子是青马坎三界沟来的，知道活阎王杜立三吗？我是杜立三手下拔的炮手，排行在第一。汤二虎，你汤老子，那汤二虎几乎没人不知道，那在座这几个人都听说过啊。你唬人，你瞎白活，还不相信呢？旁边那位说话了，不信呐，有点证明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。说话的这主把衣服一撩，沉，把德国造大镜面插缩盒子枪拽出来，往桌上一放。两柄枪往这一摆，吃饭的人全麻爪了。我的妈！土匪这是！看来今天刑场要热闹啊，谁不怕死？那苏大白话首先站起来了，喂！好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方才冒犯了几位，罪该万死。我腾地方，哎，弟兄们，给迁就。胡老超全站起来了，旁边那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心说他们这吵吵什么呢？仔细一听，这才知道，我的天，快走！今天这热闹甭看了。就这样，楼上起了堂了，全奔楼下跑。刚到了楼下一看呢，饭馆大门被人守住了，楼下也照旧有十几条大汉把门窗全把好了，其中有一个是矬胖子，手里拎着家伙，大小鸡头都张着。回去干什么呢？我们从楼上下来的，刚给到地方，回家呀，没地方蹲着，蹲着，又回楼上来了。闹了半天，玉湖春被封锁起来，能让他们走吗？给官府送了信儿怎么办？那要说来的这伙人是谁？挺大个脑袋那汤二虎，这是定下来。跟着他那男人就是张世飞拔的炮手的老爸，那俩女人一个是田小凤，一个是他的贴身保镖田子丫头。就这四员虎将，在楼下堵门的正是红罗剑的大横把海坤，手下和楼上这些小伙子都是红罗剑的保险队员。说他们来多少人？多少？刑场上叽里嘎啦哪都是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张世飞单身独人进了新民府，找知府手下八班大都头罗翠，要求他好好照看张作霖。罗翠满口应承。张世飞一问，你估摸着还有几天能出大差？